就是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。但是他如果反而真的去做呢？他如果真的去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的话，他这样会不会给他赚得永生呢？其实还有彼得和其他耶稣的门徒，他们算是做耶稣叫那少年官去做的事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彼得就对耶稣说，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，耶稣。那么门徒这样做是不是给他们赚得永生呢？绝对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，我们是不可能靠我们自己的任何努力而赚得永生。对，在人是不能的。那么这整段耶稣跟那少年官的对话之前的经文，就是我们两个礼拜之前的经文。我们应该记得，在那段耶稣就抱着一些婴孩、一些小孩子，然后说，凡要承受上帝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我们罪人只能从上帝的手白白地领受上帝的国永生，就像一个婴孩白白地领受他父母的关心照顾。我们就是不能靠自己承受永生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做的。但是上帝凡事都能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，上帝赦免了有钱人的罪，他赦免了贫穷人的罪，也赦免中间所有我们人的罪，并且上帝白白地赐给你他的国。耶稣自己说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阿们。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能说阿们就结束了，这是因为虽然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不是因着他们的牺牲而赚得永生，但是他们所做的还是好的。那么耶稣的确告诉彼得他不能骄傲，耶稣说，彼得，你知道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彼得，你不能骄傲。但是耶稣还是说，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所做的是好的，是对的。耶稣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再来是必得永生。是的，门徒为了耶稣和福音撇下一切是好的。虽然这样的牺牲不是给人赚得永生，但是谦卑的牺牲是基督徒所必须做的，并且耶稣说，我们这样做也有奖赏，在这个世界上有，将来在天堂也有。耶稣就是呼召我们，他的门徒，为了他和为了福音，这样谦卑的牺牲。那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所特别提到的牺牲是关于我们的金钱产业。那么我相信现在已经有一些人在你们当中已经在想啊，我不用担心这个，因为我不是有钱的人。没错，我们都可以想出比我们有钱多的人。但是我们如果考虑，特别是考虑整个世界的话，我们大部分，有可能甚至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算是有钱人。并且虽然上帝的确要我们享受这个没有问题，他所赐给我们的各种祝福，但是我们要不是太享受，为了过好舒适的生活花太多钱，我们要不是这样子，那我们就是很自私地把钱一直塞在银行里面，就看它一直增加。